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449集《孤狼单子》，邀请叶师兄。晚上接近一点，程俊才拿着钥匙开门，身后还跟着程金。外面走廊灯光有些暗，门内却露出一丝光。程金拿着手机开口跟程俊说话。 欧阳威联系到了我，他似乎看到了你在129下的单。俊远，你…… 程俊打开门。大厅内的灯没有关，程俊一抬头就看到坐在沙发上的人，对方耳朵上挂着耳机，手上拿着他那个黑色的沉重的笔记本电脑，坐在沙发上正在处理数据。漆黑的长发铺在血色的睡衣上，他看了程金一眼，程金立马收到信号，不再说欧阳威的事。即便戴着耳机，门外的动静竟然也听到了。他取下了一边耳机，朝门口的地方看了看，又继续低头不紧不慢地处理数据。 俊远， 程金也在门口换了一双鞋，他压低声音。程俊懒散地嗯了一声，程金换好鞋说， 您给秦小姐换个电脑吧。 说完后也不等程俊反应，程金又走到了秦冉面前说， 秦小姐晚上好。 他跟秦冉打了个招呼，就连忙转身下楼了。至于还有其他生意上的事，程金没敢继续拿出来烦程俊。程俊还站在门边，他已经换好了鞋，还保持着看秦冉电脑的姿势。秦冉的电脑看起来确实跟其他人不一样，挺厚，外表确实挺旧的。程俊记得他高三起就一直用这个电脑。他满脸复杂地去饮水机边倒了一杯水回来，挤到秦冉的沙发边，看着他闷声笑了笑。他没有想到有一天会被人说抠。秦冉取下了另外一边耳机，扫了他一眼。 不是，你换个电脑吧，我姐跟程金都觉得我苛待你。 程俊伸手把他的文件点了保存，然后合上电脑。这是我自己组装的。秦冉看着他把电脑收起来，也没有阻止，只是挑眉。当时手边器材有限，组装的虽然不是很好看，但绝对比云光财团任何一部电脑要好。程俊点点头，他站起来，眼中带了笑。 我觉得也挺好看的。 就是这主人没啥审美。他低头看了看手中拎着的电脑。 明天晚上不用等我回来了。 程俊把电脑跟一堆文件放在了秦冉的桌子上，长长的睫毛垂得很低，圣洁的容颜在灯光下显得柔和，不像平日里暗藏的锋锐。伸手轻抚着他的腰，好看的眉头拧了起来。 都瘦成什么样了？ 秦冉没说话，他只是在想程俊递给129的单子。他虽然戴了耳机，但只是习惯，大厅里没有人，很安静。程金跟程俊的对话他实际上听到了。 冉姐，你听到了没有？ 程俊低了低头，满身清冽的气息靠过来。秦冉眉眼散漫又敷衍地哦了一声。等程俊回去，秦冉才打开电脑，随手按出网页，找出129的网页，登录自己的账号。账号就是两个简单的孤狼。秦冉随意地看了一眼，直接点进去主页面。孤狼高级会员，权限无限制，待接单一。程宁已经把他的单子划到了他的名下。秦冉点开那一单，表情十分复杂。若是其他事情，哪怕是查他的身份，他都不会这么犹豫的。可偏偏程俊查的是712爆炸事件的始末， 那段被他刻意掩盖的始末。秦然往后靠了靠，睫毛在眼睑上附下一层阴影。712的案子早就结了，就连前队跟风楼城知道的都不是全部的真相。程俊不太像是那么有好奇心的人，秦然大概有些猜到，他估计是想知道他秦闪在里面扮演了什么角色。正是因为如此，秦闪才更纠结，他伸手盖住了眼睛。几日后，秦闪递交上去的观察报告在研究院闹出的动静有点大，因为那天去研究院的是叶师兄，他在研究院中渐渐崭露头角。 小叶，报告我已经递上去了。 物理实验室内，廖院士看向叶师兄，语气是一如既往的平淡。 一个月后的评估，你将正式成为研究员，会在研究院拥有自己的实验室。 说到这儿，廖院士的嘴边罕见地露出了笑意。叶师兄看了一眼二层正在做实验的秦闪，摇头道， 那份观察报告从头到尾都是小师妹，我， 哼，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。 廖院士也看向秦闪，声音顿了顿，才转了话题。 你今天怎么没跟你师妹一起去参加那航天项目？ 左秋荣一早就不在实验室，昨天晚上走之前就跟廖院士说了，他今天要去参加那个项目。叶师兄沉默了一下，然后抬头笑道， 我手头有其他事情兼顾不来，只能先退出师妹的航天项目了。 廖院士脑子里想不了那么多，他看了一眼叶师兄，略微颔首。 那航天项目不参加确实有些可惜呀。不过你已经是准研究员了，以后有更多机会。 下午五点，左秋荣喜气洋洋地回来，看他的样子，得到的名次就不会太低。 廖院士， 左秋荣把奖杯递给廖院士，他的声音有些明显的放大。 我们的团队拿了全国第三，一等奖。 国内比赛分为特等奖一名、一等奖两名、二等奖三名、三等奖四名，前十的都能拿到名次。国内第三、一等奖又是国家级别的项目，这确实是个非常不错的名次。廖院士也诧异地看向他，有些出乎意料。 哦，第三？确实不错。我当时料想的你们最好的成绩是二等奖。 左秋荣笑了笑，实际上这个第三一大部分原因是因为叶师兄负责的那一块，几个评委在他跟另外两个队伍中抉择三四五名，最后因为叶师兄那一块他们拿到了第三。第三跟第四只差一名，但一等奖跟二等奖却是天差地别。只是这件事左秋荣却没有提。廖院士夸过之后，左秋荣拿着奖杯回到了自己的桌子边，特意观察了一下叶师兄的脸色，只是他脸上的表情却跟以往没有什么两样。秦冉这会儿还在做实验，他手边的手机响了一下，是徐校长。 名字报上去了。 六点，叶师兄正在跟自己的室友在食堂吃饭。 你是不是傻？研究都做好了，凭什么去便宜左秋荣？ 室友怒其不争，拿着筷子也没有吃，说： 哼，你不喜欢他这个人品，就更不要便宜他。拿着自己的研究部分，带着两个师弟飞多好。 叶师兄低头，继续不说话。他也有些后悔，秦然给他的策划表他虽然没有拿给左秋荣看，但他做的时候参考了他给的策划，有一部分他不太懂，略过，只用了不到三分之一的点。 他教研究的时候太冲动了，应该把秦冉那一点扣下来的。 这项目一年就一次，每年拿到前三的都是绝佳团队。 室友见他的样子不由摇头。 今年这个机会没了，你…… 室友还想说话，不远处一道清瘦的身影走过来。叶师兄，我这边有个项目，你有时间参加吗？秦冉把围巾往下拉了拉，眼睫垂着，声音又轻又冷。他想了想又解释道，因为人手不足，下个月就开始了，所以我们有些忙。叶师兄本来有些犹豫，他不想再占便宜，听秦冉说人手不足，立马点头。 啊，好。 秦冉就把手中打印出来的单子递给他。我还有其他事，你帮我跟院士请个假。秦冉今天要去秦家总部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